这首歌是由戴荃演唱的《你是人间不染尘》。伴随着这样的音乐，我们开始今天的资讯。从觉醒年代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到庄严隆重的欢歌乐舞庆大典1949，从解放之初的改造龙须沟，到魅力无限的奥运组画双奥之城，百年望道话说北京党史绘画作品展日前在李可染画院美术馆开幕。首都的美术家们啊，围绕北京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创作了一幅幅艺术佳作，体现了北京美术在重大主题创作上新的高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相约一看。再来看下一条资讯：如镜取影，妙得神行。明清肖像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进行展览。该展览呢，从中国美术馆藏、南京博物院藏作品中遴选出了百余件套肖像画作品，以时间为序，分为明清两个部分进行展出。展览作品呈现了肖像画的不同形式、功能以及技法，展现出了中国明清时期肖像画发展的艺术成就。这些画啊，犹如一面无形的镜子，反映了我国明清时期肖像画的演进历程和艺术成就，以及民俗、宗教、服饰、审美等方面的文化内涵。那么这个展览呢，是从12月9号开始，持续到2022年1月16号结束。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周迅、黄磊、唐艺昕、涂松岩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小敏家》正在湖南卫视、优酷等平台热播。这是小系列阵容的又一部新作，根据豆瓣阅读作者尹北同名原著改编。故事呢，从周迅饰演的刘晓敏与黄磊饰演的陈卓恋爱展开，讲述了两个曾经有过失败婚姻的中年人，面对来自家庭社会的重重困扰，依旧相互守护，取得家人的认可，融入彼此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故事。一部《人间四月天》，一部《橘子红了》。青春年少的黄磊和周迅曾经可是咱们的国民 CP 鼻祖，可如今他们俩人到中年，这次重组所谓的打引号的哈家庭，不知道还有没有往昔的那种默契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由周深演唱的《说声你好》。 这个世界的第一句话记得吗？是不是和想象之中的会有偏差？你听啊，总有人在牵挂，就像风轻轻地吻一下，或这样的或那样的，勇敢总是在暴风后变得更融洽。你这寒流生长，却依然开启了花。你看啊，这注定的年华，总会有念他不听话，请让微笑落在脸颊。走吧，在城市中喧嚣，穿着一首歌谣，让他在繁华中落脚，流过的泪不重要。是在暴风后变得更融洽，你这寒流生长，却依然开启了花。你 注定的年华，总会有思念它不听话，请让微笑落在脸颊。走吧，在城市中喧嚣，穿着一首歌谣，让它在繁华中落脚，流过的泪不重要。我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等你来到，轻轻地说声脚，流过的泪不重要。 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的《说声你好》。我们说完了电视剧，来聊一部电影。电影《误杀二》已经在昨天跟广大的影迷朋友们见面了。那么《误杀二》呢，延续了《误杀一》的大部分主创，包括监制陈思诚、主演肖央。影片在主题上延续了父亲救子这样的一个模式，也是讲述了林日朗与妻子阿玲还有儿子小虫一直过着清贫但幸福的生活，直到儿子小虫突发意外急需救治，几经周折走投无路的林日朗为了救儿子决定放手一搏，并制定了一个惊天计划。这部影片呢，根据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迫在眉梢》改编，原片呢在豆瓣的评分达到了8.4分。那么有了这个底子，相信这部影片的基本品质还是有保证的。再来看下一条资讯，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作品《国王的朋友》前几天呢在大麦超剧场上演了。这部剧呢是众多赵氏孤儿题材舞台剧当中啊一个视角独特极具个人风格的一部，编剧张航首次以赵武作为主人公，从青年角度对这部说不尽的古代经典进行了当下重构。伴随青春期身体欲望的萌生，赵武开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同时呢也被他有所想象却还不熟悉的社会趋利裹挟，走向社会化生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无名的人》。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跟大家聊一聊2021年带给我们感动的素人博主。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 留下的湿透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你站在楼宇的缝隙，可你没有退缩。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 这首歌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2021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该怎么形容这一年呢？我能想到这一年的一个闪回画面，就是大概在无限放水的情况下，电影节重磅奖项的提名名单连人头都凑不够，评分已经放宽标准的情况下，八分国产剧数来数去勉强能用掉一只手。这种低迷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不过相较于电影市场的颓靡，素人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在这一年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希望的存在。今天的话题讨论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1年带给我们感动的素人博主。前一阵子 B 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哔哩哔哩，公布了他们的年度弹幕是破防了。作为一个网络热词，也确实能代表很大一部分素人博主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惊喜。第一个想推荐的是农村时尚博主文芳。2019年的8月，文芳被推荐到了 B 站首页的时尚类目。视频封面是一张颧骨突出的方脸，脸上呢用大面积的这个彩妆铺出了脏糖果的妆容。点开他的主页，大量的视频封面都是他自己拍摄的大片儿啊，这个大片儿也是打引号的。每个视频的弹幕和评论都是两极分化，有人说他的风格很高级，有人说无法接受这样的丑态。那么文芳这个人呢，今年29岁，在 B 站拥有2.2万的粉丝，没有同步运营其他内容平台， 直接在主页的简介里给出了自己的个人微信号。大部分的时间呢，这个男孩都待在老家西安乡下的一个村庄，给庄稼浇水的时候会掏出手机乱拍。新年呢，给自己烫了一个臭美的头，也记录下和家人一起过年的快乐。2019年的年初，文芳辞掉了西安的工作，回到老家，视频的更新频率变高了，偶尔呢还能接到一些模特的活，好像达成了最初的期望。但他自己也知道瓶颈期很快就到来了，必须不断地去找到身上的话题性。网红这条路上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昙花一现的，结果从2019年到2021年以来，他开始自主创作，主动表达，做了厂房走秀、中国风、敦煌、土地等等主题，内容质量也是突飞猛进，感染力大增，播放量也涨了十倍不止。他的视频从不对农村有任何的矫饰，但也没有猎奇，反而观众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他对周围一切细节的关注和在意。比如说他至今最火的厂房走秀视频，他在讲述自己为什么选这个场地的时候，会说到落日时分这里的光影、大门吹进来的风，乃至于空气的温度和质感会如何给他的秀加分。而且有的时候更不经意，比如切菜的时候看到蔬菜的颜色也会带给他灵感，试妆时下雨了，他会直接走到雨中把雨声来当鼓点。没有人规定乡村青年生来就一定要走相同的路，在 B 站上他的粉丝已经达到了24.3万。五月的时候他收到了邀请去广东参加深圳时装周，十月的时候又到上海去参加了时尚展会 On Time Show。 遇到过从浙江专程自驾到渭南大荔县来拜访他的粉丝，走在西安闹市区宽敞明亮的大街道上，时不时也会有粉丝认出他拉着求合影。也正是他蓬勃的生命力，让大家看到了普通人对于梦想的执着和热爱。 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勇气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向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香浓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时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上跨上月上秋，我心渴望此刻横比天堂。听海的声音多么嘹亮，忘了城里的月光，淡淡忧伤，其实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向着前辈说的向东街坊。 唱一首老歌等你回家，我没敢长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世界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山花生月上秋霞， 如今山花生月上秋霞， 一起山心渴望此刻横比天长，相信我们能爱得比天光。 这首歌是魏如云演唱的《秋香》，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和文芳类似啊，很多人爱看的农村博主还有一位叫做刘大鹅，大家喜欢看他在自己的账号发的日常的 vlog， 比如说拍一些挖野菜呀、做饭啊、干农活斗嘴，虽然听起来没什么意思，但每次十几二十分钟的更新总是不知不觉的就看完了，生动的日常专治 emo。 还有一个高中的语文老师叫做高盛元，他仅仅凭借一个五分钟的讲诗词的视频就获得了几百万的播放量。因为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击中听众，比如他讲，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会说不知道何处意味着没有心理准备，突然被遥远的乐声攫住，那是来自故乡的音乐，举目四望已经离家太远，难以看到家乡的痕迹，只有月亮是唯一的联系。就这么几句话，诗词所描述的画面感和写诗的人内心五味杂陈的情绪就全部都被讲出来。他有一句金句说，这些诗词词藻并不华丽，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情感，但尤其在社会氛围比较寡淡的今天，真挚的情感本身就是一首诗。大学本科的时候，他是个文学青年，泡在图书馆里一年读几百本书，梦想呢是写小说。后来他研究生阶段去了北大，毕业之后成了中学的语文老师，由此又被贴上了很多的标签，比如高材生的终点是编制等等等等。这个标签听着有些戏谑的意味，可事实上在看过他的视频、听了他的播客和一些采访之后，反而很佩服他的选择。他会讲到上了北大之后啊，有迷茫，当了高中老师又想了很多的方式，在不耽误学生成绩的情况下，尽量给他们带去更多文学的启蒙。除了以视频的形式发布课堂实录，他还会在公众号上记录和学生相处的小日常段子，让人会心一笑。很多人说啊，每次看他写的东西都会提醒自己，保持和人的接触，保持对日常的感知力，去做实在的事儿。说完了中国本土爆火的素人博主之外，这两年其实中国街拍在海外也是爆火， TikTok 上的外国朋友们一个个看的也是非常的上头，中国街头时尚的 tag 也成了热门的标签。但除了充满帅哥美女的精致街拍，他们最近又开始沉迷上了农村时尚博主。去年开始，中国广西小伙陆仙人就在国外红了，他的乡村走秀视频在油管上啊点击过20万，他的专访和照片在外网也是热传，被称为中国乡村里的超模。陆仙人呢就成了最早震撼外国的乡下男孩。他从五六年级就开始对时尚和设计感兴趣，虽然从来没有钱上艺术学校，也没学过美术和服装设计，但他一心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超级模特。有时候是旧窗帘、枯树叶、编织袋、橡胶手套，有时候甚至是破空调机，无论是什么他都能打造成时尚单品。而且这个所谓的陆仙人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高贵，把一身破烂穿成了高定的气场，配合着背景中广西壮美的山河，外国友人们已经看呆了。很幸运的是，陆仙人的才能在网友的帮助下真的被看到了。2020年的巴黎时装周，中国时装周上，他真的作为模特登上了 T 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素人正能量的 vlog 博主。最近疫情啊，